还有一个中毛县令陈功， 这是 正宫老生， 您合适， 我来， 您合适，您合适。 还有一个小花脸王顺，我赶不过来，您能不能给带一个？ 我带下来了，我带下来了， 带来了， 没问题，没问题。 那好，那咱把桌子往后抬一下。 抬桌子干嘛呀？ 咱分出前后台了呀。 哦，这还有前后台。 对， 哪为前台，哪为后台呢？ 桌子前头为前台， 哦， 桌子后头为后台。那边是上场门，这边是下场门 啊、 哦！哎，我还得准备一把椅子， 还得拿椅子。哎，我来，我来，我来，我来，我来，我来，哎，拿椅子。这椅子待会儿一坐多舒服，是吧？ 对对， 哎，这椅子， 一会儿这会儿我坐。 哎， 这是我的小座儿， 姜是老的了。老头还没唱呢，先弄把椅子坐。哎，那咱们就开始唱哈。 对对对，哎， 咱们二位唱戏，他得穿着衣服唱吧？ 哎，有不穿衣服唱的吗？ 业余的，您不懂了，不是唱戏呀、啊，你得穿着唱戏的衣服 啊， 红的、花的、绿的，这底下这还有水浪，还有一太阳呢。 您说那叫行头 啊？说行头，我怕您听不懂。 我连行头都不懂啊？ 有吗？行头 没有？ 完了，唱不了了。 唱得了。咱就素身上， 素身， 哎， 就大褂代替了。 对， 哦，那台上那些乱七八糟的， 这什么乱七八糟的？ 就是那吹的、拉的、打的那个， 那叫场面。 有吗？ 没有， 没场面更唱不了了。 唱得了啊？ 怎么唱？ 咱们用嘴打呀。 用嘴打。 您上场，我打家伙；我上场，您给我打家伙呀。 啊，那行，那行， 啊， 咱们就准备唱吧。 咱们归到后台。 好好好。 哎，我叫板，您给我打家伙。 我打家伙 啊， 打什么家伙？ 小罗啊！ 哦，您来吧， 哎哎哎， 没问题，坐不了啊。嗯，您来。小罗，小罗，小罗， 小罗还老罗呢。 可您这说小罗， 小罗那得打响了，大呆。 您告诉我，大呆不就完了吗？你老说这黑话，我们哪听得懂啊？ 这叫黑话呀！ 来来来来，哼，大呆，大呆，大呆，大呆，大呆，大呆。 哎，我东直门等你了啊！ 啊，您先去吧。 什么？我先去。 怎么了？ 我这一套袖你就别打了。 您这是什么 套袖？ 嗨，我以为那是轰苍蝇呢。 嗨，我招苍蝇了。官居心里云里面判断冤案呢，起 好，那老头行啊。 头戴乌纱双翅飘， 就对了。 黎民不信落逍遥， 净讲好听的说。 虽然七品郎官小， 还嫌官小呢。 一点担心保汉呢朝。 哎呦，这家伙是保皇派吧？ 谁保皇派 呀？那我怎么着？ 你打家伙呀？ 等等， 下官 等等。 近臣 得得， 民工 得得， 子贡台 得得， 你叫会呆呆呀？ 那怎么着？ 我这儿一到晚你就别打了。 哦，您一说话我就不打了。 哎， 说清楚了就行了。 官居中保县镇堂，昨日东老太师有诗文到来，命我捉拿死阔曹操，使我命王顺登死门盘查。偏到这般时候未见究竟，所有所有 放饭 有 伺候了。 等等， 副总 哟， 伺候了。 等等， 你叫会呆呆呀？ 不是，那您说我怎么着？ 你这小花脸王顺该上了。 您说清楚了， 那还用说？ 你不交代明白，我哪知道？来吧， 回呀， 哟， 伺候了。 文臣， 回家。 哟，什么意思？ 你这王顺是小花脸，你得啊。 你得这么上， 你一次性说好了好不好？ 那还用说呀？ 这你们可都耽误工夫，再来。 哎呀，伺候了。抬抬令定抬，抬抬令定抬。你就知道啊哈呀，你这还有两句词儿呢。 什么词儿？ 捉拿曹操是禀报太爷 知。哦，这就没问题了，咱们再来一遍。 对呀，伺候了。抬抬令定抬， 捉拿曹操是饼子太爷吃。 饼子呀，还面包呢。 啊，面包太爷吃。 什么面包啊？饼报 啊。捉拿曹操是禀告太爷吃。 抬抬令定抬，这倒好不愿意了。说话呀、 啊、说什么呀？ 三千大爷 马亮、 哦、谁见谁呀、啊、 那么谁见谁呀、啊、 你见我， 您倒坐下呀。参见太爷 马亮。 马亮就马亮。 哎，他不抬杠。恭喜太爷，贺喜太爷、 啊、恭喜太爷，贺喜太爷， 奔现西从胡来。 昨晚您太太给您生个大胖小子。 嗨，你提这干什么呀？ 对，您70多岁老来得子，肾不亏。爷们儿 什么呀？小人把刺客曹操拿到、 哦、小人把刺客曹操拿到。 忧国为证、 扇子为证。 扇子 那是 宝剑为证、 啊、宝剑为证。 臣上来。 太爷过目。 乌鸦 要死。 你才要死呢。 不是，那怎么乌乌鸦呀、 啊、你什么都不懂。 我流产我什么都不懂。 你别去流产了，因为我瞅见曹操这把宝剑 啊， 我心里害怕。 哦，您瞅着这把宝剑您心里害怕。 哎， 昨晚玩手枪子不害怕 多了呢。宝剑入库。 啊，宝剑入库了。 下面临赏 啊，甭赏了，呵呵，您请我搓一顿就。 哦，馋了。来。 哎呦， 将刺客曹押上堂来。 押谁？ 曹操。 曹操没来 啊。桌上曹操没来。 曹操这不是上旁边鬼街吃麻辣龙虾去了？ 什么呀，你扮演的曹操该上场了。 哦，我扮演的曹操该上场了。 对， 这是我的正工活。 对呀、啊、 那么这王顺呢？ 就放这儿了。 不管了。从现在开始我是曹操。 对， 那我得化好妆。 好， 化好妆。 哎，这个角儿化妆呢，他准保是与众不同，他得有独到之处。您等待会儿他化完妆，您这么一瞧，那准得有点特殊的地方。哎，您看看，这就来了 啊？怎么样？ 我说您这什么相貌啊？ 曹操 啊？ 曹操这帽子今儿叫什么名字吗？ 曹操叫风帽。 哎，我戴上曹操这个风帽。 我看你这不像风帽。 那我这像？ 你这像阿拉伯难民。 这不有点区别一下吗？区别一下， 要代替。 哎，曹操出来他得戴帽子。 哎，对， 曹操出来一戴帽。曹操，您明白吗？ 明白。 我给您说说。 你不用。这我清楚。 清楚。 曹操。 对。 首先弓箭得好。 哎，曹操嘛，弓箭得好。 身上得帅。 帅。 一到白得瓮声瓮气的。狼一银。 这谁活？ 你的。 你这干嘛呢？ 我这不告诉你吗？ 废话，我这是考考你。 啊， 我这是考考你，你怎么听不出好赖话啊？他舔着脸还教我呢，真是的。呸。 你看。这就好，我好心没好意的。 来， 将刺客曹押上堂来。 来，一， 大，扛起来去，空雷矿，一切切矿。 来，一， 大，扛起来去，空雷矿，一切切矿。 来，一， 有啊。来了。 来了。 请坐请坐。 您客气您客气。 哎呀，老没见了。 可不是嘛。 家族好 啊。听您问谁了。 哎，老爷子好。 不错不错。 老太太好。 托您的福。 孩子们都好。 上次还行。 起来吧你。 怎么意思啊？ 你跑这串门来了。 怎么了？ 到中台口你这还有四句唱呢。 是啊，我这是有四句唱啊。 那你怎么不唱啊？ 我不能唱啊。 怎么 啊？不是，您不知道，我们这专业的他有这个讲究，有这个规矩啊。咱们呢两个人把这个四句咱们对一对啊。 哎， 对一对。 哎，你一人唱你跟我对什么呀？ 那不行，您不懂，这是我们专业的规矩。我们尊重老前辈，是不是？您岁数那么大，我尊重您，我尊重您，我可以向您学习啊。我向您看齐。您说一说，您唱一唱您这个四句的头一句我听听，要好我向您学习，是不是？您来了，您那头一句我听听。好，我向您学习。 头一句啊， 头一句，你来，我听。 赤龙潭之虎穴多塞壁虎， 耶，跟我这一样啊。 啊，都怎么唱 啊？就按那唱，唱二句，二句，二句。 有谁知众龙仙子如王龙？ 三句，三句。 我说你哪句不会啊？ 怎么叫不会？这不是跟您对词儿了吗？三句快唱，三句，三句，三句，来来来，没问题，错不了。来， 怒冲冲我去把地摔，哎哎呀过。 您看，亏来对一对词句不是吗？ 怎么？ 您这是第四句。 不不不，三句。 第四句， 三句。 那四句是？ 他一句都不会。 不不，来来来，你快来快唱唱，马上来来，完了，快快。 韩春公他把我怎样发落？ 您看，这就没有问题了吗？ 是我全告诉他了，还有问题啊？ 打头来吧！ 哎，将四国曹家上堂来。 马云 到，扛起来去，扛起来去，扛起来去，扛起来去，扛起来去，宫内逛一切去逛。 赤龙潭之虎穴多灾避。 扛起来去，扛起来去，扛起来去，宫内旷一切去晃。 有谁知钟某仙子如王罗，怒冲冲我且把 到到 这地摔，呀哎呀过好。 哎 哎， 你叫什么好啊？ 我不喊好，让他们不鼓掌啊，这不是起带头作用吗？ 好，这人来疯。 哎， 往下唱， 下边什么词 啊？ 下边下边怎么着？ 你还有脸给自己叫好呢？我刚告诉你就忘了，你太笨了。 我太笨了 啊！ 我一点都不笨。 你还不笨？ 我都让您给我治胡子了。 谁给 我？我也告诉您，我不玩了。 什么叫 不玩了？不玩了。让大伙儿您看看，是不是还没上呢？老头儿，先弄把椅子坐。 那是我的小座。 我这是什么小座？您就图舒服。您以为我不明白这个吗？你再看我，一会儿演王顺，一会儿赶曹操，干嘛？您这累傻小子呢？ 你自个儿挑的角色， 那我自个儿挑，要唱咱行，要唱咱换换。 怎么换呢？ 我来前工，你演曹操。 哎，不， 我也 坐。我没有换座讲的， 现在不讲这个， 没听说过。 坐着就舒服。 你听我说， 哎，下面站那块， 等我缝腿啊！ 你缝啊！ 韩春公他把我怎样发落？ 战地阔是刺过草草， 谁知我民何必顾问？ 下边战地阔是刺过草草， 谁知我民何必顾问？ 下边战地阔是刺过草草 啊！是我， 是这是我一个蚂蚁八连啊，谢小兰的呢？ 他哭了，见了本县因何不跪？ 谁子儿？ 你呢？ 啊，见了本县因何不跪？ 啊呸！ 啊呸呸呸呸呸呸！ 碎嘴子！ 你啐我一口，啐你六口，赚你五口。 哎，这还来赚呢？ 从小就不吃亏。 想俺曹操自吃食以来，上跪天子，下跪父母，岂肯跪你这小小的县的令？ 哈哈，你待怎讲？ 俺是不跪呀， 你是当真不跪？ 当真不跪？ 果然不跪， 果然不跪。 讨厌，你不跪就不跪嘛，你跟我瞪眼睛干嘛呀？这曹操一定是变心了，你知道吗？此时此刻我是多么的伤心，多么的难过哦，我亲爱的曹操 啊，吹你去吧。 真的开始了。 谁敢？谁敢？这个的确要得到公安的打。 我这真是的， 真的像大家，还像去年那样。 欢乐无限，笑口常， 哈哈 开。 相声小品荟萃，名家做客逗哏，欢乐无限，雅娟主持。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您收听欢乐时光数字广播的节目，这里是欢乐无限，我是您的朋友雅娟，今天希望我们的节目继续带给您快乐开心的好心情。 那

人，来到了夏天，把它挂在手上，是最孤单。你的眼神已经停止发光，就不能更冬天再爱。你给的毛衣让我得到温暖，过了冬寒，来到了夏天，把它挂在手上，是一种孤单。你的眼神已经停止发光， 少的轻狂，青春的荒唐，不愿背负你的期望，一心想飞到远方，不舍的成长，无知的代价，看你白发